这个故仔叫做一只眼睛。屋顶边唔似北方，冬天里面系冇暖气嘅，所以一到冬天，我哋就鍾意去浴室或者去洗浴中心嗰度冲凉，咁样舒服又方便。小雨屋企喺个南方小镇上，小镇都几繁华噶。前两日大学放寒假啦，佢就翻屋企过春节啦。呢一日个早上，佢同佢几个高中朋友就去聚会啦，而且都饮咗啲酒。由于好耐冇聚过，话题都有啲多啦，所以翻到屋企嗰时已经系夜晚七点几噶啦。可能系饮咗啲酒嘅缘故，感觉身上好痕，于是佢就执咗几件衫，想去浴室度冲个凉啦。镇上边有几间浴室噶，而且离佢屋企唔远处就有一个浴室噶啦。佢见到环境都唔错，所以小雨就去咗间浴室里边，里面开住暖气，一入门就热咗好多啦。浴室里边有好多人，于是小雨就逼咗去前边。俾咗钱之后，老板就带到佢去一间浴室嘅门口。小雨关上门，拧开咗水龙头，哗啦啦嘅水声隔住咗外边嘅一切嘅噪音。一阵之后，啲水就热啦。小雨就自顾自咁冲起凉嚟啦。突然之间，浴室里边嘅灯熄咗，但系两秒之后又自己着翻啦。实在将小雨吓咗一跳，佢环顾四周睇咗一次，都冇发觉唔对路嘅地方。佢心谂，可能系有人唔小心拉咗下灯线啫。佢觉得自己太敏感啦，又开始冲起凉嚟啦。突然之间，灯又闪咗闪，但系呢次冇熄到，只不过系闪咗一下。当阿小雨抬起头嚟观察一下个电灯嗰时，佢喺天花板换气扇嗰度见到一只眼。小雨以为自己睇错咗啦，就捽咗只眼，再望过去嘅时候，嗰只眼仲喺度，仿佛就系睇住阿小雨咁。嗰只系人眼，只不过嗰只眼冇瞳孔嘅，只系白色嘅眼白，就喺嗰度静静咁望住阿小雨。小雨俾个场景吓傻咗啦，佢都唔知系乜嘢喺度睇住佢，所以佢迅速咁关咗水龙头，着起衫就想跑出去啦。但系突然之间关上个水龙头，滴滴答答咁响住起身，仔细咁睇，流出嚟嘅唔系水，而系鲜红嘅血液，红色嘅血液顺住水龙头流到阿小雨嘅身上。小雨搏命咁去开门，但系发现个门点都开唔到。与此同时，浴室内嘅血越嚟越多啦，就咁样，全部嘅血液都好似有生命咁，布满阿小雨嘅全身。此时嘅小雨已经冇气啦，连思考嘅能力都冇啦，成个人就咁瘫坐在地上。佢只见到嗰只眼离佢越嚟越近，空中仿佛有个声对着小雨讲：嚟陪我啦，我等咗你好耐啦，嚟啦！一个惊醒，小雨擘开咗眼，唉，原来头先系自己发梦啫。然而呢个梦却唤醒咗小雨个记忆啦，佢咩都记得起身啦。原来一年前都系放寒假嘅时候，小雨同佢同学打球翻嚟，小雨就提议一齐去浴室度冲凉啦。就系嗰次，患有哮喘嘅小文就死喺浴室里边。呢件事对阿小雨嘅打击非常之大，然后佢得咗选择性失忆症，对嗰日嘅事情彻彻底底咁忘记咗啦，好似佢记忆里边从来都冇小敏呢个人咁。